咁啊，剛才我哋講咗一大段經文，咁啊屬於呢個譬喻。咁啊有譬喻咧，就一定啊有呢個佛法咧嚟到配合呢個譬喻嘅。所以我哋現在咧就以呢個佛法啊來做得配翻呢個譬喻。所以我哋應該你就將嗰啲經文啊睇翻轉頭。譬有人就迷失本家，咁啊呢個有一個人咧，呢、這個人咧就表示我哋嗰啲苦惱眾生，包括你、我、他任何一個苦惱嘅眾生，佢就迷失本家。佢自從無始劫以來，所謂一念不過，佢迷失自己啊本有嘅法性家鄉。即是迷失自己这个本性，他就不得点到啊，那么他就错误呢入于这个生死险道之中，所谓背国合衬，流转于这个远俗恶世啊，落道轮回，那么他就不得点到。那么其险道中就多诸夜叉，咁啊，在呢个生死长夜路中，你遇到好多嗰啲夜叉，呢、這个夜叉嘅譬喻啊，所谓五逆子，所谓身见、边见、界见、见取同埋邪见啊，呢五种咧个烦恼咧系最猛利啊，足可以令我哋堕于呢个恶道。佢就及苦罗斯片。就是譬如这个五道子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那么本来呢，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呢，认为它的根本烦恼啊，有此烦恼就造罪业，那么肯定堕于生死的。为什么称为这个顿呢？反不如这个身。边界变成呢五种，名为叫做历史咧，就是、因为咧身边界变成属于呢个邪见啊。咁若是有咗呢个邪见，就可以令到一万人众啊，相牵入深坑。咁啊，佢呢个过处咧，比之个人嘅贪嗔痴等烦恼啊。重要大啊，所以名为佢就历史啊，而呢个贪嗔痴等烦恼咧，就名为佢就道子。咁啊，远蛇腹片就譬如呢个嗔恨啊，就单独咧讲呢个嗔恨啊，咁啊嗰啲蛇咧就系最毒嘅。我哋一般嚟讲咧，见到嗰啲所谓金脚大啊。或者嗰啲饭铲头啊，咁呢种咧系最恶毒嘅蛇，尤其嗰啲饭铲头咧，佢平时个头就圆嘅，但系佢发起恶嚟嗰阵时咧，佢个头就扁噶喎。你一见到佢个头扁啊，你真系要快啲回避啊！俾佢咬一啖就唔得掂啊，因为佢啲牙里边咧，佢含到啊好多嗰啲毒液，佢咬你一啖之时。嗰啲毒液咧，就隨著呢個牙孔而家流出，咁啊，在你被咬傷嘅地方啊有血啊，咁啊嗰啲毒液隨著嗰啲血液入到個心處啦，連個心都會俾佢麻痹咗啊，就等於話心被麻痹啦。咁啊，呢個人嘅心就唔起作用咯喎，咁唔使幾耐咧就會死嘅。咁啊，所以我記得我細路仔嗰陣時啊。咁啊，睇嗰啲所謂嗰啲玩把戲嘅人玩嗰啲蛇咧，佢曾經有幾句話咧，咁就幾貼切嘅。佢話：我今日毒蛇啊，嗰啲飯鏟頭啊，扁嗰啲啊，佢話如果你俾佢洗一洗咧，佢就唔食廣東米喎。如果你俾佢咬一咬啊，你就當堂要買4.5块嘅。咁啊，證明佢咧嗰啲咁嘅惡毒法。咁啊，譬如我哋嘅人，雖然貪生煩惱，有如痴煩惱啊， 有这个共高和见疾到烦恼，但是能够与人结冤结仇，而做这个杀生害命之事啊，都莫过于这个嗔恨心啊！一念嗔心起啊，所谓法门都障门开啊！起一念嗔心，可以消尽我哋的功德智慧啦。所以始终呢，特别喺呢个软蛇伏铁嘅恶道嚟到譬喻我哋呢个六道轮回嘅众生啊，嗰一点嘅嗔恨，就等于话咧教我哋咧唔好起呢个嗔心，唔好结咁多嘅冤仇啊，应该要有慈悲心，咁就生生世世咧就免咗咧好多障碍。咁啊，于是迷人就再险道中，咁啊呢一个就六道轮回呢个人啊，佢在呢个六道轮回之中啊，咁啊岁月之间就积遭诸毒啊，唔使几耐咧，佢遇到所谓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界见、邪见等啊，种种个烦恼咧，对佢毒害。佢有一知识，就多解大术，咁啊有一个知识咧就譬如佛，就或者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诸大菩萨，咁啊明白佢就是善知识，佢就多解大术喎，咁啊佢就好多解除众生烦恼嘅方便法门，佢就善禁是毒啊，咁啊佛咧就教我哋戒修定。发生智慧啊，以呢个更定位各种嘅善法嚟嘅消灭咧，我哋呢个贪嗔痴慢种种嘅邪见咧，嗰种嘅毒害过乃及夜叉诸恶毒等，佢就不共无人嚟欲尽显道啊！咁呢啲善知识，诸佛菩萨。咁啊，因为佢大慈悲度众生故，所以佢见到啊，呢、这个在六道轮回嘅众生，即系迷失本性众生啊。佢欲尽显道，咁啊，佢一念迷故，咁啊，造罪业，咁啊，当然系过于呢个恶道受苦啦。咁啊，见到佢咧，将要迷真起妄啊。做罪业呢要堕于呢个恶道噶啦，就以喻之言啦。咁啊，佛菩萨慈悲就同佢讲：，佢话出灾难子啊！我点解你咁笨，你咁蠢啊？你为何事故而入此路呢？你为乜嘢缘故啊？你迷失自己个本性，做呢个罪业而走入啊呢个恶道受苦呢一条路呢？你有何意术就能制诸毒啊？咁你有咩嘢嘅善巧、方便、权能啊？要制止啊！你嘅贪、嗔、痴、慢、疑，以及邪见啊，种种嘅恶毒之恶咧，你有咩嘢办法嚟到制服你啲咁样嘅烦恼咧？咁啊，若是你冇办法制服呢个烦恼啊！你就唔好入呢一条险路。嗰、那个是迷路人就不能是语啊，方知险道就即便退步啊。咁啊呢个迷失方向嘅人，咁啊即时咧我哋呢啲苦恼嘅众生，忽然之间一个善根启发啊，佢闻到诸佛菩萨大善知识同佢讲啊。果成之先至知道呢一条系个堕落之路啊，系个痛苦之路啊，佢就即便退步咯，佢即时嘅醒悟啊，咁啊就停止，咁就唔再入啊呢个恶道中，咁啊求出此路啊，佢就求呢个善知识咧，指示佢。咁啊，究竟有乜嘢嘅善法啊，先至可以离开呢个堕落之路咧？嗰、那个善知识 一提系接手啊，引出险道，咁啊诸佛菩萨，咁啊教佢种种嘅善法，就此佛啦，用个手啊提携接引佢一样。啊，若是佢能够以善知识诸佛菩萨嘅教导修行，或者念佛啊，或者咧诵经嘅拜佛啊，做种种如法嘅佛事，依法修行啦，咁就可以引佢离开呢个恶道，免至被嗰啲贪嗔痴慢邪见咧所毒害，至于好道，令得安乐啦。咁啊，既然免咗呢个贪嗔痴慢邪见嘅恶道，唔再堕落呢个恶道啊！咁啊，当然生道呢个善道，当然就得到永远安乐啦。所以而遇之言出灾迷人，自今以后啊，都勿理是道啊！咁啊，诸佛菩萨因为大慈悲故度咗佢之后咧，佢就再同佢讲警惕佢啊！嗰个迷人，佢话你今日有善根，咁遇到诸佛菩萨开示教你如法修行，你就离开嗰啲恶毒啊，就出嚟呢个堕落之途。但系你千万咧就唔好再做罪业，千万咧唔好传出就又再入呢个恶道啊！佢哋自今以后，你唔好再落呢一条恶路。佢话此路入嘅最难得出，佢话呢条路除非你唔入，你入咗个好难出啊！点解咧？我哋众生啊，嚟即使你做翻人，但系在人道中，佢亦都做罪业啊！咁啊，做罪业咪又堕落啦？咁啊，堕落之时，受完呢个罪报之苦啊，你即使做翻人，佢又做罪业又堕落啦。所以话此路你唔入则已啊，你一入就难以得出啦，而且各损性命，损害你个法身慧命，因为你啊在呢个恶道之中流转，旋出旋入啊，当然迷失自己呢个本性，越迷就越深啊，所以话损咗你呢个法身慧命。咁啊，是迷路人亦身感重啊！咁啊，我哋嗰啲恶道嘅众生，咁啊，若是有善根，蒙到佛菩萨善知识嘅教导，咁啊，真系咧唔单系依法修行自得解脱啊，亦都生一种嘅感激之心，生一种嘅敬重之心，多谢佛菩萨啊！呢个大善知识嘅化度。不临别之时，就知识有言啦。咁就临别之时，咁啊，诸佛菩萨又同佢讲：佢话你咧就唔好自利喎，你唔好净系做个治疗看就算喎。佢话像同你咁嘅迷失本家，流转恶道，被嗰啲贪嗔痴邪见嘅烦恼所毒害嘅众生啊！多之又多啊！他说你们应该呢希望自己既然离开种种的恶毒烦恼，亦都出来这一条恶路，进入这个好路，那你应该就要挂一个慈悲心，你要自度度人啊！所以这个善知识就跟他讲，他若果你见到同路人，不管他是男或者女，即是同时在这个六道轮转迷失本性的众生之中，不管任何一位，若是呢他走入这个起路，被这个些贪嗔痴慢疑邪见的恶毒烦恼所害，令他丧失这个法身慧命的， 咁你要教佢啊，你叫佢千万啦，唔好起个恶毒烦恼，唔好啦过于呢个恶道中受苦，你个自取其死啊！你应该啦，以我教你种种嘅方法自得解脱，你亦都以此善巧之法去度他人，令他人咧亦得到解脱啊！永远唔再被呢啲种种嘅烦恼毒害，永远唔再堕于呢个恶道。你如是自利，以共利他咧，就明为你嘅真正报佛恩啦。不是个地藏菩萨，就具有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啊！生人天中共受妙乐的以时之故，咁啊地藏菩萨，咁啊多生多劫以来，具足呢个大慈悲心，具足呢个大嘅心愿，救佛啊，在呢个六道轮回受种种嘅毒害所逼迫嘅众生啊，咁啊令佢生到呢个人天之中。令佢受呢个人天种种嘅妙乐啊！自知罪重，知业堕苦，脱不出嚟，就永不再力啊！咁啊，呢一个曾经堕于恶道、迷失本性嘅人，若是佢能够真真正正啊，洗心革面。听菩萨的教法，离开这个恶道之后啊，咁啊再做这个恶道之恩，永远呢就可以得离开这个恶道之苦啦。个事之最重，佢有智慧，佢有善根，知得这个业道是痛苦，即是作眼如是的罪业之恩。你就堕于呢个恶道嚟到受苦，咁啊今日呢得到解脱，得到离开呢个恶道，咁就应该永不再力啦。咁啊从此咧上进，咁啊依法修行，咁啊可以了生死，成，咁啊成菩提，永远咧就唔再经历啦。这个生死的险多，各位不知迷人误入险多，各位遇善知识人接令出，就永不复入。咁向下呢就正正式式呢将这个法同这个譬喻呢就合法。各位如是，上来所讲这个迷失路程这个人，他就错入了这个险道，他们遇到这个善知识告诉他，这一条呢是艰险恶毒之路，那么引接令出，令他永不复入。咁啊，逢见他人就复劝莫入啊！咁啊，亦都同佢讲，佢话你自己得到离开呢个恶道，至于好道，你唔好自利嘅算咯。你应该咧，你见到任何人将要入呢个险道，被之恶毒所害啦，你都要慈悲劝佢哋啊，千万唔好入呢条路啊！一自然嘅因事迷故，不解脱境，更不复任啊！你若是自己遇到呢个善知识，咁啊听呢个善知识嘅话，接受呢个善知识嘅提携劝告啊，咁你就自自然然，你因为最初迷之故。将要误入险道，但系得到呢个善知识嘅提携，接引啊， 还这一条路呢很多恶报，你从此的止步不入，咁啊，善知识咧，亦都提提，拖住你嘅手啊，令你离开呢条险路，咁啊，得到咧一个好道啊，就得到解脱，或者得解脱境。咁啊，从今以后唔再入啦，佢话更不复入。我话若再你浅啊，啲油上都迷误啊，佢话拣。呢一個人咧唔自愛，唔尊重自己啊，唔聽呢個善知識嘅化導，佢冇幾耐咧，佢又再行翻呢一條惡毒之路啊，咁啊仍然咧屬於係迷途，就不覺構成所落險道啊，咁啊若是呢個人咁愚痴嘅咧。他就不会觉得从前曾经落过这条险道，已经受过这条险道这个狂恶之苦，那么他完全都忘记了，所以他呢又再入去，那么结果呢就或自失明，那么他再入这条险道之时被那些恶毒所害，那么令他呢丧失他这个性命，就好似一个众生啊，不听诸佛菩萨善知识的教法，那么他即使当初有善根，那么闻佛菩萨善知识的教导，那么免离这个恶道，那么但是没几耐呢他又做罪孽啦，他就忘记了佛菩萨善知识的话道，咁啊又做罪孽，就又堕于呢个恶道里面受苦，咁就明白佢哋欲堕恶道啊，咁就解释上文所谓点解啊，咁啊众生蒙菩萨教化，咁啊应该永远解脱啦。咁何以冇免我？佢又再得呢个恶道受苦咧，就说明众生所谓光强难化，难以调伏。所以你即使暂时引佢出嚟呢个险路，唔堕呢个恶道，但系冇几耐咧，佢又做罪孽啊，佢又堕恶道啊，所以因此就要烦恼。菩萨的慈悲，即使经过多生多劫啊，不辞疲倦咁嚟到化度佢哋，所以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到呢个人天之中。不算又再入，冇几耐，佢在呢个人天之中享福之时，佢又做罪。所以冇几耐咧，又翻入呢个恶道之中，受五呢个恶道之苦。咁啊，若业结重啊，咁啊，假如呢个人本来生到人天中，佢又再做罪业，再入呢个恶道，再堕落。假如佢再堕落之时，而佢所做这个业啊，所结这个冤啊，是属于严重这一方面啊，等于话重罪啦，就唔单话堕落恶道咁简单，都永处地狱啊，都无解脱时啊。好似一个人，佢如果犯咗呢个浅浅啊、小小地个过错，咁啊，极其量咧。或者一半佢坐監一個月，或者一年。咁啊，若是佢所做嘅係重嘅刑事罪啊，咁啊變成判佢無期徒刑，一直坐監坐到死為止啊，都無解決事啊。我哋墮於地獄亦係一樣。如果你即使墮落，但係罪孽唔重啊。 都有出離之一日啊！咁啊，若是話你所做嘅罪孽的而且確啊太重嘅話咧，在呢個地獄裏邊受苦啊，何止千千萬萬劫咧，都可以講句無解決事啊！咁啊，可見呢個罪獄之苦固然係重啊！而受地獄苦嘅時間亦都好長，咁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啊，思之再三，咁你應該要多做呢個善根嘅事，應該要同三寶同任何人要多結善緣，千萬就唔好憑一時之氣啊起呢個嗔恨心。与一切众生结冤结仇，更加就不要做这个杀害之事。那么你这个冤仇结得深，你堕落呢也都堕落得深，由于堕落深故，你就解脱的无期了。第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百佛而誓之，他说我的诸鬼王不其数无量啊。当时有一尊叫做恶毒鬼王，他的名字呢虽然是恶毒，但是他的心肠呢就不是恶毒的，只不过呢他这个外表是这个鬼形，你见到他好像很凶猛，好像很恶毒，但是所有的大鬼王都是大菩萨的慈悲示现，对于一般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他们现这个恶毒鬼王身来到折服他这个刚强，但是菩萨的慈心呢是毫无恶毒的，所以他这个名叫做恶毒鬼王，但是他这个心呢是绝对慈悲的。那么这个恶毒鬼王他就跟佛说，他说我等诸鬼王，你们上面就讲了很多啦，就有几十位的鬼王，那么推而广之呢这个数量很多的，上文所讲的几十位鬼王呢只不过是代表，其实鬼王是很多，他说其数是无量啊。那么再言菩提就说利益人啊，就说损害人，他在这个言菩提州，那么坐佛转法轮，那么护持佛观，那么有阵子他就利益人，那么对于觉得行善的众生，对于信佛啊依佛的教法的修行的人，咁啊，當然要多多嘅保護，所謂護法都護人啊。咁啊，或利益人啦，就或損害人咯。咁啊，遇到嗰啲光明難化嘅，又唔信佛嘅，反而毀謗佛啊。咁啊，唔尊敬法啊，反而破壞法啊。唔尊敬真啊，反而破壞呢個和合嘅真田。咁啊，破壞三寶。破力鐵磨轉法輪真啊，或者啦殺害父母，咁啊呢一類人咧大惡之極啊，咁我哋呢個鬼王就要損害佢啦。所謂損害佢者咧，就即係啊令佢損害自己嘅啲功德，損害自己啊嗰啲智慧，變成咧係無。福无畏啊，咁啊即系一个堕落之人啦。咁啊个个不同，因为有啲系利益人，有啲咧系损害人，咁啊个个唔同。佢话现世的业报啊，使我变数嚟入行世界。佢话我哋嗰啲鬼王，咁啊统领咗好多鬼变数嘅。咁啊，堕落于呢个鬼身，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我哋堕为鬼啊，都系属于畜生呢个恶业，所以报到今生咧就为鬼。咁啊，呢个从呢个文字表面嚟讲啊， 咁啊使我知得咧，堕于呢个轨道之中咧，亦是系呢个恶之因，然后先至招咁啊呢个轨道嘅恶业之报。咁啊，如果认真嚟讲咧，此啲鬼咧都系菩萨事业，只不过咧为着使到我哋呢啲末世嘅众生啊明白呢个因果报应，所以呢啲鬼王佢就说出。若是你想知道啊，咁啊点解要堕天做鬼呢？除咗系菩萨事之外嘅，你想要知道啊，堕落于做鬼嘅咧，亦都系由畜生呢个罪业，所以报应就鬼。即使我变服游行世界啊，咁啊我自己做鬼王，咁啊鬼嘅变服就好多啊。咁佢做啲乜嘢事呢？佢系游行于个世界，多恶小善。嗱，呢个多恶小善呢一句经文咧，我哋真系要认真研究啊！如果你话承住呢个经文啊，咁啊嗰啲业报所感嘅鬼，以及我啲鬼嘅眷属，佢响呢个世界游行之时，佢多嘅恶，少嘅善。咁啊，岂不是个害人？咁啊，所以我哋咧就从呢啲文字上嚟去了解咧，你就不能够咧就话嗰啲业报啊个鬼咧游行嘅世界咧多恶小善咧，咁就变成个害人，就唔系利益人。所以呢个多恶小善咧，如果承住上文啦，你就应该讲咧话呢个善。恶嘅多少？点解咧？就系我哋啲鬼王，同埋嗰啲鬼眷属，咁啊，固然好多都系业报所感，所以做完事嘅罪孽之因，咪堕于为鬼啦。但系我哋咧属于呢个善类啊，所谓护持佛法，所以我哋嗰啲鬼眷属。在呢个游行世界之时，佢做啲乜嘢工作？就要试测啊！我哋嗰啲众生咧，对于呢个善同埋呢个恶啊，系多啊，定抑或系少咧？啊，咁样解法咧就通啦。咁啊，我哋嗰啲鬼，因为护持佛法、护持三宝、护持呢个修行人。所以佢游行十方世界之时，若是遇到呢个信善嘅众生，我哋当然对佢扶持，就亦如下文啊，佛呢亦都咧同嗰啲梵天王讲啊，佢话若是嗰啲鬼咧，佢系扶持三宝咧，咁你啲梵天王都要扶持嗰啲鬼喎，咁啊说明嗰啲鬼咧游行世界。对于这个纯善的众生啊，恭敬三宝如法修行的众生啊，对他多多的扶持。那么若是说纯恶的众生呢，那么当然对他不扶持咯，就即是如上文所说，我等诸鬼王的其数无量啊，在这个言受题或利益人，就因为游行世界之时我哋众生啊，多做善业啊嘛，佢恭敬三宝啊嘛，佢肯信佛啊，肯念佛啊，肯如法修行啊嘛，咁我咪利益人咯，咁咪扶持佢咯。啊，咁如果话损害人咧，亦因为佢做恶啊嘛，佢忤逆父母，不敬尊长啊，咁毁谤三宝啊，咁啊当然。对他们有所损害啦，所以这个多恶小善呢，就应该作为善恶多少，即是这些鬼和鬼王、鬼尊、鬼附属，他游行世界之时，所谓见到善者，降之以八福；见到恶者呢，就降之以灾殃，这样先至。符合咧上文所谓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 個不同的意思，咁啊亦都説明啦，我哋一個真正信佛者，咁啊你唔使驚啦，冇人負你個飯，咁啊你唔使個貪求，亦都唔需要爭取，只要你真係道心堅固啊，所謂龍天擁護。咁啊，龍天擁就包括八部鬼神在內。佢話個人家庭就或成一聚落啊，莊園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無法善事，乃至圓一番一群小香嘅小花供養佛像及菩薩像，或轉讀尊經燒香供養一。句一句，咁啊，以下咧就系、解释，咁啊乜嘢？佢就话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响呢个阎浮提啊，就或者咧系利益人，或者系损害人。咁啊，现在我哋首先咧就讲，点解佢有时佢利益人？就因為咧，佢個人家之事就劃成一罪啦。佢經過嗰啲城和，或者咧嗰啲村邑，或者人多聚集嘅地方，咁啊莊嚴嘅房舍，咁啊一個村莊裏邊有花園，有好多個房舍，咁啊既有好多房舍，當然有人住啦，所以劃男子就女人。佢修無法善事啊！佢所修嘅善事咧，咁啊固然最好就越多越好啦。咁啊假使咧，佢即使一條頭毛一條頭髮放少嘅啫，就乃至圓一彎一個呀，或者咧佢以一個銅花，或者以一個寶蓋，就小香小花，少少嘅香，少少個花。咁啊，我嚟做乜事咧？佢就供养佛像，就合菩萨像啊！佢以此个小小嘅香花，一个铜或者一个花嚟到供养佛像，或者供养菩萨像，就话转读专经。咁啊，或者佢有阵时咧系读此一本地藏经，咁啊，亦都包括任何一切嘅大乘经典。佢就烧香供养啊，咁啊烧嗰啲香就供养佛、供养菩萨，亦都供养法宝嘅诸经。咁啊，即使咧系一句或者系一偈读经之时，佢或者读全经，又或者读一句一偈，所以个烧香供养之时，或者供养全部经，即使供养系一。句一句咁啊，说明佢所有嘅善事咧系好少啦，少到如同一条头发咁微细咁少。但系你唔好睇少佢系少少功德喎。咁啊，大功德有时系从呢个小功德积聚而成。所以话我等鬼王个敬礼事人啊，讲我哋呢啲鬼王啊。同埋我哋啲鬼变数，对此一类男子女人，佢所谓读经，亦都供养佛像。佢话呢种人咧，我哋对佢就好尊敬嘅，真系扶持佢都来唔切啊，仲边处会损害佢咧？佢话我等鬼王就敬礼此一类人。咁啊，敬礼到乜嘢程度啊？嗰个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佢话我对此一类所谓修无法咁少嘅善事嘅男子女人，由于佢以一花一个小香小花供养佛菩萨像啊，或者读时经全部啊，或者即使一句一句咁少。我对佢个尊敬啊，如同咧尊敬过去佛，如同尊敬现在佛， 而唔尊敬未来法啦。我对此一类修善根嘅人咧，尊敬啊，如同三世之法啊。咁啊，即系上面所谓话利益。佢话斥诸小鬼，光有大力及土地份，便令为父啊！佢话唔单我哋嗰啲鬼王，自己亲自啊恭敬，只因为修善根嘅人。佢话同时我亦都得斥令我嗰啲暴徒嘅小鬼，同埋啊嗰啲土地神，即系佢所住嗰个地方。那些土地神啊，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身的力量，能够维护呢，只因为行善的男子女人，我说各有大力及土地神便令维护。那么既然我维护他，敬礼他，咁啊，亦都令嗰啲小鬼眷属土地神啊，咁啊，护持呢个诵经供养佛嘅子女人，所有一切其他唔如意嘅事，当然就冇佢份啦。佢话不令嗰啲恶事啊，即系唔好嘅事，嗰啲坏事啊，所谓呢个灾祸，你谂唔到嘅，咁啊，佢就坏事。嗰啲恶嘅疾病，或者咧还祸飞来嘅疾病伤亡，乃至到不如意事啊，患嘅个风灾，人家唔中意嘅，近于此社等处，都何况日本？咁啊，所有嗰啲恶事、还是恶定、还定一切唔如意嘅事，都唔会啊！近到佢所住个房舍，可啊，所有嗰啲恶事、坏事、恶定、坏定、不如意事，能够入佢呢个门口啊嘛，当然就唔会。呢啲纯粹由于啊呢一类嘅男子女人，佢曾经一番一个小恩小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服尊敬，即使一对一计，咁啊以此嘅善恩啊，以此嘅功德啊，咁啊我哋啲鬼王都尊敬佢如同三世诸佛啊，我嗰啲眷属乃至土地啊，对佢都要扶持，所以一切唔如意嘅恶事恶定还是还定。唔单话唔能够入佢个门啊！你想接近佢所住呢个门都唔可以啊！咁啊，说明一个真修行者，咁啊，真系咧龙天拥护啊！不佛赞鬼王就善哉善哉啊！咁啊，当时佛咧就同呢个鬼王。佢話你真係好啦，就真係好啦。咁啊，點解用兩個善哉咧？第一個善哉就係讚歎嘅鬼王，佢恭敬啊，所謂呢個修善根嘅人，即係如同供養三世諸佛，如同恭敬三世諸佛。咁啊，當然亦得讚歎咯。所以第一個善哉，咁啊，第二個善哉咧。就说明这个鬼王不单他自己对这个诵经供养诸佛菩萨像的善男子女人敬礼啊，如同三世诸佛，他还命他自己的小鬼眷属，乃至到这个土地神，都要对这个修善根诵经供养佛善男子女人啊，加以扶持，加以庇佑，令一切个不如意事、恶事、恶病、患事、患病，连接近佢呢个门口都唔得啊！何况会入佢个门啊？咁啊，如是个护法护人，亦都系值得佛咧对佢赞叹。 咁屬於第二個善災，咁啊合埋就叫做善災就善災。各位與等合與炎樂能如是，擁護善男女等，各位你哋嗰啲鬼王，同埋啊呢個炎樂王，同埋你所有嗰啲眷屬嘅小鬼。咁啊，以及嗰啲土地善神呢，如是发心，咁啊敬礼恭敬啊，拥护呢个所谓诵经供养三宝嘅善男女人等啊，咁我啊，亦都告呢个梵王帝释，令为护语，佢话你既然发心护持。这个善男女等啊，佛话呢，向我亦都啊告天上嗰啲梵王，同埋呢个三十三天嘅帝释天王啊，咁啊令嗰啲天王呢，亦都对你哋嗰啲鬼王、鬼眷属嗰啲土地神呢，多多嘅护佑啊，令你哋嗰种嘅道心永远唔好退失。永远护持三宝，永远做呢个自利利他之行，所以话吴亦高、梵王帝释咧都令为护语。咁啊，由此我哋就知道，一个真修实行者，佢就唔使忧心啊，佢自己在修行期间发生。其他种种的问题，只要我们真真正正是尊敬三宝，真真正正如法的行持，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佛弟子，是准可以坚龙八部啊，对我们扶持的。讲到这处，时间是已到。向下文昌，扶于明日。